星期二得到翻嚟第二节啦， 系系咪台务讲下？ 咁我哋要讲讲简单讲下我哋嘅台务啦。咁记住咧，各位听众就要 subscribe 我哋呢、這个 星期二得到 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冇错。 咁因为我哋而家喺嗰个叫做联播嘅网台，喺有台啊，迷米香港咧，咁成绩都唔错。 上个礼拜有冇讲过二三四嗰度啊 ？Ringman 哦，冇啊，因为二三四咧嗰个， 你讲讲系， 你讲讲啦。 哦，因为二三四嗰边人手暂时有啲不足，咁咧，佢哋暂时冇抽唔到人手帮我哋去 upload， 咁会暂时停止同二三四联播嘅。 系， 咁咧系迟啲佢哋稍微充足翻咧，我哋就会再联播翻啦。 系啦，因为我哋都唔介意，因为有好网台啦吓。咁啊， 我哋应该我都可以有个节目预告，可能会同二十三十四十嘅。節目主持人嚟個 crossover 遲啲 係遲啲係有機會嘅。咁啊，我哋先講下啦，因為咧上我哋其實我哋嗰個叫做節目革新咗之後咧，咁啊依三個禮拜咧，我哋嗰個收視咧都叫做穩步上升嘅。咁啊，可以簡單啲同啲聽眾報告下啦，因為好多時聽眾亦都未必會有時間去翻查翻我哋之前嗰啲嚇。咁我哋咧最近呢三集咧就出現咗一個現象喎，就係咧其中有一節咧就彈得好高嘅，係。咁但係咧其他嗰啲環節咧都係。都是超越了我们的基本盘的。 是。 即是我们以前有没有是三千几四千啊，现在去到五六千六七千呢。 是、 啊。最近这三集呢就在迷迷那边呢就三字都过了三万的。 是、 啊。最多那字呢就刚刚上个星期那字就是第二节讲业楼的。现在呢在迷迷已经有四万八千几了。 而我们自己的 channel 都有萬多。 过万了。 过了万 了。我们的 channel 是未试过过万的，未有一条片过万的。是一带一路的阿蛇律师那个呢那字呢就累积到那个累积到几个月就有九千几。是啦，因为一带一路 过中意 叫计信号。过中意。 是啊，咁个个都好喜欢㗎嘛，咪讲到叫计信号。咁呢嗰节有九千几。咁我哋呢节呢即係上个礼拜嘅第二节呢就突破咗一万啦，亦都系我哋嘅呢个 channel 嘅记录嚟嘅。咁因为你知道我哋嗰个 base 唔够大，唔够人哋大啦，而家都仲增少少先。 我哋个数比较特别嘅，因为我哋自己条 channel 同另外迷迷嗰边播嗰个数系喺佢条加数嚟嘅。 系啊，因为唔同嘅，因为你睇完 系我系我哋话我哋嗰边话嗰边嘅，所以系两条数系加得埋嘅。 系啊，因为咧其实系两班唔同嘅客嚟嘅，即系咁啊，听开我哋嗰啲就会揿我哋呢边啦。咁啊，嗰边啲客咧其实系另外完全系另外一批另外一啲听众嚟嘅。咁变咗两条数加埋。我哋嗰、那个、最多人听嗰节咧，已经系有五万八千噶啦，吓咁啊，因为 YouTube 数呢、這个 呢个 YouTube 系实数嚟嘅， 系 咁啊， 就未计其他数， 未计 MP3 download 咧，同埋我哋嘅网页嗰个力都有条嗰啲声带啦，都可以听翻声带，同埋呢个网台 Apps 下载啦，咁呢个数字咧，即、就、系、是、 我哋而家暂时冇二三四条数。 系啦，亦都如果少咗二三四依几集啦，咁变咗咧，我哋嗰个数字咧，睇翻总浏览量咧，就应该系突破咗八万嘅。咁呢个数字我哋都几满意，因为咧以一个即系唔出样，又系录音，又冇 直播， 唔系定时定 唔系 live， 系啦，唔系定时定候 live 嘅节目咧，其实呢个成绩亦都算系咁啦。咁嚟緊 可以頒個金牌俾佢 哋啊！係啦，咁啊金牌，金牌啊！ 大會記錄啊！ 呢啲我哋都係即係其實都係虛名嚟嘅啫，又換唔翻錢嘅。不過就我哋嗰個興之所在，想做下節目俾人聽咁解嘅啫，係咪？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你哋係繼續支持， 其實我都覺得 OK 啊！講天文咧，我打神探伽利略咧，跟住揾翻自己條片。其實我係想睇神探伽利略，跟住見到自己條片，咦喺度喎，咁啊 都幾開心，有滿足感啊 ！SEO 嘅典範喎，搜尋引擎嘅 冇錯冇錯 優化 係啦。嗱咁我哋咧即係大家觀眾聽眾繼續支持啦嚇，咁記得。share 我哋啲节目啦，咁我哋入翻即系正题咧，第二节咧，我哋会讲翻啲最紧要而家嘅立法会选举啦，同埋呢个时事啦吓、因为咧立法会选举咧，嗱，四年一次嘅，你话唔讲，咁啊，梗系讲唔通啦。 好似奥运咁啦，而家变咗， 哦系咯， 奥运完咗咁啊，讲下选举啦。 系咯，奥运完咗讲选举咧，咁啊，选举咧，而家其实最大争议咧，就系关于个民调啊。因为咧今次。 各大嗰啲傳媒，譬如有線啊、Now 啊、香港零一啊，甚至乎嗰啲咩八五二郵報啊、 立場新聞， 佢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自己嘅民調咧。 廣大。 另外有一個叫做雷動咧，即係由一個佔中三子。其中之一嘅戴耀廷所倡议嘅雷动计划啦，系嘛？ 系 咁啊，佢哋亦都收集咗好多嗰啲数据。咁当然咧，雷动同埋一般嘅广大民调咧，其实个落差好大嘅，因为雷动嘅人咧，参加得雷动嘅人，基本上都系最 都系同意雷动计划嘅人本身。 同埋第二咧系好深嘅一个民主派嘅支持者，佢可能会支持散后组织，支持一个激进派，或者咧支持比较进步少少嘅。咁你见到咧喺里面民主党唔高嘅，因为咧参加得雷动嘅人咧通常都唾弃民主党嘅。咁但係咧，佢哋會有啲咧散後嘅組織咧，係會特別高，譬如羅冠聰啊， 甚至乎退咗選嘅阿黎文樂、 啊，黎文樂啊，嗰啲都好高嘅， 好高啊！我記得當時 文苑都好高嘅，喺入邊嚇，都基本上都好似揾贏一隻，甚至乎攞兩隻咁滯嘅，嗰、那個支持度好高嘅。咁嗰、那個叫做咧依、這個雷動咧，變咗一個好大嘅盲點，就係佢嗰個樣本咧係太過側埋一邊啦，變咗咧其實可信性係十分之低。咁另外 雷動嗰個投票方法亦都唔係咁方便啦，講真。 我 雷動嗰個要裝一個叫 Telegram 嘅嘢噶嘛，因為其實呢個通訊軟件就似乎喺香港就唔係特別流行啦。如果同 WhatsApp 比， 係 咁，所以變咗你要肯去做呢樣嘢，你就首先要裝好球嘢先。先做到 呢、Telegram 咧，最近咧開始 hit 翻，因為有一個叫做 Pokemon， 係， 因為原來咧佢哋裏面有個 group 咧、哎，有個群組咧係講 Pokemon 嗰啲精靈嘅出沒啦，有嗰啲特別罕有嗰啲咧， 所以你有裝啊？ 我冇裝嘅，就係因為我開唔， 因為 知點解 你食咁藥，咁你打 Pokemon 啦。 咁如果咧，你喺度侮辱主持人咧，我覺得咧可能出王牌警告，出王牌警告啊！第二面王牌就要出場噶啦。嗱，咁啊，我哋講翻呢個雷動計劃咧，嗰、那個樣本當然係即係比較側埋一邊啦。但係咧，廣大嗰個民調咧，其實亦都有人投訴嘅。因為咧， 那個都側埋一邊噶。 係啊，你有冇留意有啲咩特別咧？ 嗰、那個係側向香港咯。 嗰度係會有個即係嗰啲名氣大嘅人咧，就會好高民調啦。名氣唔係好大嘅咧，就會好低啦。但係一個問題啦，佢哋咧對於依、這個民協、街工、民主黨同埋工聯會咧，嗰個特別低嘅係嗰個民調。點解咧？因為佢哋呢啲 特別低估， 有地區裝腳嘅依幾個組織咧，係嚴重低估嘅。工聯會郭偉強，我夠膽講，佢喺港島係一直係100%嘅。 哇！你講開郭偉強，我岔開一陣先。我嗰日咧見到各位工聯會組隊去遊行，去拉票喺上環見到佢。 係， 我覺得係佢哋好多人， 多成點？ 因為我已經好耐冇見過一個單一嘅組織有咁多人。 係 百零人啦。但系而家喺香港好罕見噶嘛？ 我梗係啦， 冇噶啦，而家 幾廿人已經係好強、好兵強馬壯噶啦。而家因為 著曬橙色衫出嚟噶，好型啊！ 哇， 係啊，有組織噶。 我諗住唔係，我諗住 fit 佢哋噶，本來離遠，不過隔住馬路，我諗住嗌工聯會加油咁啊！本來 工聯會加油加喺邊度咧？啲友 知啊！ 街人 佢成日同街坊挥手嘛，又冇人睬佢，见佢咁惨， 冇人睬佢哋，咁正常啊，公策会嚟啊嘛，咁佢从来都系出卖工人嘅利益。 唔系我误导下佢哋啊嘛，谂住 令到佢哋觉得以为咩话？ 以为好多人支持佢哋， 你应该买人佢啊嘛？点解你哋派咁少人？我谂住啊，你起码攞两席啊嘛，港岛有冇搞错啊？你哋吓，你哋究竟有冇将我哋广大市民嘅心声放喺眼内噶？ 吓？ 我谂住你攞两席噶嘛，民建联两席，你哋两席 嘛。超区嘛，黄国兴。 唉，真系你咁啊唔啱啦，离弃港岛选民啊，你黄国兴系咪？你啲咪 佢系剪布，佢系剪布。 你啲咪政棍咯，离弃啲港岛啊，而家系做超区啦，系咪？真系人渣嚟嘅。嗱，咁啊讲翻咧，除咗工联会、民主党，亦都系好严重低估啊。点解咧？因为港岛嘅许智峰长期都好低。新西嘅叫尹兆坚，啱啱先入局，之前都好低嘅，1-2% 嘅。 系啊， 新东嘅林卓廷嘅系低到1-2% 嘅啫。 系啊， 我够胆讲， 低到咁嘅。 港岛嗱，唔敢讲100%赢硬咧，有90%会赢，因为人哋嗰个地区庄脚系足够嘅。上一届叫做善仲基啊，佢咁嘅人啊，都有40,000+票。 喂，佢系港岛差唔多 number one 嘅。 上一届民主党个势都好弱噶，即系嗰时啊就受紧追击， 票债票上追击佢啊嘛，仲有善仲基系最唔识讲嘢嗰条嗰只鸡嚟嘅。 善仲基一讲嘢就 系啊，你一大声少少咧，佢就好似中箭咁捻样啊， 佢俾人毒牙做 系啊，所以咧根本系冇论述完全唔识讲嘅善仲基咧，都可以攞四万几票，港岛区最第二啦，地最高系陈七啦，攞七万几啦，佢攞四万六千几噶，好捻多噶， 陈七压紧两席噶嗰阵时， 系啊，咁你谂下啦。佢嘅民調有乜理由許智峯會咁低啊？人哋有地區裝巨人，有幾多區議員先得噶？係咪先？第二個嚴重低估就尹兆堅。喂，尹兆堅嗰而家嗰一票係上一屆兩個人加埋嘅，一個李永達， 一個李 太陳樹英，兩個都兩萬幾票加埋啊，五萬票㗎。 因為上一屆係我哋笑得好開心喎， 擘開咗嘛，兩個攬住一齊死， 我兩萬幾都輸， 互解互相解死， 咪應撚咗黑社會入股咯，係咪先？即係咧，你 保送梁志祥喎， 保送梁志祥，即係咧，你哋兩個係兩公婆叫攬住一齊死，兩個一齊落選咯。今次射翻落一條飛，尹兆堅點會唔贏？夠硬啊！民主黨啊，話俾聽啊，新西嘅地區裝具又係好撚穩㗎。 咁我唔係嗱，我 devil advocate 下先。嗱，我覺得可能新西選民唔認得尹兆堅咧，得唔得？ 喂，何俊仁排第二㗎，不過因為民調嗰時冇講咋。 係咩？ 係啊，你到個 佢而家投票嗰日，何俊仁排緊第二㗎。 係啊， 我真係唔知喎、 啊。贏夠嗱，冇人知 嗱、啊，我新西啦，真係我真係見唔到喎、啊、呢海報。 係啊，所以 我留意咯， 唔係啊，你到到投票嗰日咧，你會見到㗎啦。 咩？尹兆堅張海報得個人頭啫嘛。 我真系真系你个影报都吸饭， 唔系你个系客观陈述，何俊仁的确系矮得滞嘅， 但系佢张 banner 唔会咁影噶嘛， 佢张 banner 平排噶嘛，虽然得五尺高，都同我自己一样高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唔系咁计嘅。咁你知唔知道咧？嗱，你去到投票嗰日，你会见到咧，尹兆坚后边嗰个就系何俊仁，系咪赢够硬啊？佢身世老实讲，佢一直真系稳如铁塔。另外仲有一个就是林卓廷，林卓廷喺 有兄姐啲票， 喺新界东依一直仲系揾到不得了嘅，点解咧？上一届刘维兴攞三万几票，蔡九都攞一万一千一万唔知一万四千几定万五六票嘅有， 蔡九嗰次上届系有追击噶， 好似系，跟住仲有一个啊。王成志都有两万零票噶， 王成志 其实三条飞嚟， 三条柒头加埋有成七万票噶。 而家边个选新东啊？个 高佬咯，林卓廷咯， 王成志啊， 王成志选超区啊，选 超区， 选唔系选超区啊，选嗰、那个 唔系狄志远 社福界啊， 哦， 选社福界、啊， 咁冇中间超人啲票跌翻出嚟咯。 佢啲票系民建聯噶嘛？佢戒死咗，佢補選嗰時戒死咗嗰個周浩鼎噶嘛？ 哦，係啊，係啊， 人哋咪唔 戒死咗方學生， 人哋咪嬲咗佢咯。喂，你攞咗人哋兩萬票，搞到周浩鼎輸咗，仲有咩楊岳橋？係咪先？ 依家做唔到嘢， 人哋都未同你計啊！屌你，你仲想選喎？係咪？俾條撚你選嗱，咁所以咧，上屆民主黨三席加埋成七萬票。射落一个林卓廷度，边捻度得输噶？晒够气啦！你话俾你听，佢会输，即系呢样嘢咧。 我反驳下先，唔得，我本土派可能追击刘维兴啦。 屌，你民主党嗰啲啊，上届冇追击咩？上届追击得仲严重啊！ 上届追得好劲， 上届 我系咁派魏文珠派埋公十六派，派得几劲。 喂，上届成千个义工追击啊！ 即系我派咗几百份啦。 你知唔知上届成千人追击刘维兴啊？啲净系讲而家义工啫，而家搵搵都五十人出嚟啊！ 最加上冇呢个议题啦。 咪系咯，喂，刘维兴都唔捻选啦，你仲追击咩啊？系咪？ 刘兴找数， 仲有 咪刘兴找数？ 呢个高佬六尺五寸嘅高佬，你知唔知啊？在美国选举呢就高过赢，在香港都是的，这些去到这么高呢很难输的，太矮那些没得选的。 是不是的？ 真的的。 那姚明会赢的、 如果你香港选是会赢的。 选特首。 咁你太计嗰啲就好难讲啦，系咪先？喂，你啲身形个个捻个，好似桥本龙太郎咁嘅身形，点捻样选啊？香港系咪先？喂，咁啊嗱，所以咧，民主党我觉得咧，出边同埋民调咧系严重低估，因为咧你啲地区票你哋唔知噶啦，去到地区。 咁不过我真系觉得民调咧，对于工联会嗰个实力嘅反应系完全系反应唔到， 完全反应唔到每一区工 聯會。因为工联会投俾工联会嗰啲人，其实咧你噏个候选人个名俾佢听，佢真系唔知系边个。 佢唔知噶， 因为佢净系会投翻。 到时系蒋心蕾咁样，二号啦、 啊，甚至乎佢连工联会其实都唔记得，但系佢总之手上面有个号码， 总之二号啦咁样， 总之系 个 lucky number， 冇错。 所以咧民調呢方面咧，嗱，因為而家呢個網絡時代咧，同埋傳統嗰啲電話打去固網電話嘅民調咧，會一個好大嘅落差嘅，越嚟越，我覺得個落差會越嚟越大，因為咧坦白講啊，漸漸有啲屋企已經唔用固網電話嘅啦，個個有曬手提用，用乜撚嘢固網啊？系咪先？ 咁其實應該工聯會出嚟屌柒港大民調喎。 工聯會唔需要屌柒噶，我還定我啲贏鳩硬咧。喂，佢啲贏鳩硬，佢使乜屌？ 佢都係中意俾人低估嘅，其實 係冇所謂噶。 唔驚，佢唔驚俾人，佢唔驚俾民建聯棄保喎。 佢冇棄保噶嘛，因為佢哋夾，佢哋夾好曬噶嘛。嗱，正如 分裝， 我分析九龍東。 唔係啊，佢次次都叫，唔係啊，我嗰日見到工聯會佢哋嗌救命嘅出嚟。佢平時好啦，有氣勢出嚟，即係反呢樣反嗰樣，打到反對派咁啊！佢嗰日出嚟高急噶，出嚟係一路嗌遊行，一路嗌救命噶。 嗌救命，西環 打悲情牌啊！而家 你都唔使點悲情牌啦，係嘛？屌你頭，你嗰啲都全部都冇感情嘅人嚟噶啦，係咪先？點悲情牌？喂，嗱，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咧，我哋要研究選舉咧，我哋一定要睇翻啲 record。我咧就啱啱寫咗一個分析，關於九龍東。嗱，九龍東咧建制咧都係三席嘅啫，即係佢淨係派三個人出嚟。咁高達斌呢啲出嚟想敲詐嘅唔計啦，我諗佢都係兩三千票嘅啫，嗰個得票啊。 高達斌係咪真係傾唔掂數咧？其實 係佢咧， 即係可能有人 offer 跟住但係就傾唔掂。 梗係啦，一見到你嚇你啊，唉，種樹根都係值啲錢啦，你啊！啊！俾5000蚊你攞 我哋估嘅呀， 即系好大機會係咁啦，即系你佢想即系勒索，中聯辦度勒索咧，人哋見到高達斌上下 scan 咗一次，挑你條撚嘢，啊攞5000蚊你，啊走走走走， 啊攞一蚊走去揸高達啦 咁人哋咁可能 挑李永達咯，叫佢， 咁你都知道啦，咁佢咧 高達高達， 我估 高 達 超支。 系我同一区啊， 唔系啊， 唐李永达系李永达系新西噶嘛，啊仲有啊，何俊佢系尹士坚嗰条队，李永达同何俊仁都喺度噶，原来 系咩？ 喺后边噶， 系啦系啦，我知道我点解见唔到何俊仁张海报，因为我就系见到李永达，唔系见到何俊仁、 哦，因为两个都咁矮嘛。佢可能遮咗何俊仁， 唔系要佢，可能啲人咧以为你出三队啊。 佢哋谂下，啊，我弃保俾边 队？等嚟等去等唔到何俊仁同埋李永达个名，所以就都系冇投俾尹兆坚啲民调。 系啊系啊，有可能系咁嘅。所以咧，嚟紧尹兆坚咧系好捻稳阵噶， 坚过石坚啊， 真系坚过石坚噶，唔捻使讲噶。咁所以咧，嗱，咁啊分析翻九龙东三席咧，嗰、那个叫做咧。民建聯、工聯會同埋呢個叫做法律超人係贏鳩硬，點解咧？上一屆啲義工報料翻嚟過，你話上週啊，唔知7点開始投票嘛，所有人咧就穿藍色、淺藍色嗰個民建聯嗰個賣港制服，所有人都係喎，成個九龍東都係嗰啲人。 嗯， 到到中午12点零钟一點食飯時間，全撚部換曬橙衫， 係 工聯會嘅橙色衫。 嗱，坦白講，以一個團隊嚟講咧。上一届九龙东呢个建制派嘅操作咧，系一个非常之成功嘅例子。 嗰种团队 精神，佢做咗中国队做到嘅嘢啦。 系啊， 女排 简直系登峰造极啊！即系好似围殴咁样啊！即系咧，即系林丹同埋岑龙喺度围殴李宗伟一捻样。 系冇错， 一个就消耗咗你，第二个咧就消灭你，而攞冠军一捻样噶。你知唔知啊？由12点零钟食饭时间开始到下昼傍晚5-6点啊，佢哋个捻个换捻晒橙衫嘅，跟住点啊？最誇張唔係咁啊，係到7点打後咧，橙色衫嘅人全部剝撚曬，換曬謝偉俊套衫。 嗯， 仲有三間嘅， 三間嘅分開。你諗下，佢哋係數票啊，佢哋差唔多喺街度見到嗰個。 佢哋好似嗰啲軍隊打仗嗰啲咧，朝頭早，我係曹操嗰邊，跟住換曬袁紹嗰啲衫咁樣嗰啲咧，去變幾次裝喎。 直情變佢哋嗰啲人咧，其實佢哋係採取咧大陸嗰啲叫街坊保障嗰啲咁嘅制，嗰啲咁嘅模式嘅。一個人負責啊，你負責20个或者呢條村呢棟樓，咁啊你負責呢棟樓，一個人係 call 曬成棟嘅票，數曬邊個18楼 A、18楼 B 投咗啦，18楼 C 未投，這個未投。這個黃太 真選舉工程真係要咁做， 佢哋係咁樣嘅，變咗咧，佢哋每一票都數得出，所以佢哋去到12点钟 好準噶。如果你洗個樓，你真係數到噶，數到票。 你知唔知啊？12点钟啊，陳鑑林夠票， 可以谷落去黄国健嗰度。到到六点钟，黄国健都够票啦，谷落谢伟俊，所以就系一级一级落，47,000+，跟住黄国健系40,000+，到到呢个谢伟俊系38,600。咁所以你谂下啲票系准到咧，佢系 度都冇咁准啊！ 佢系完全咧，好似嗱13张大家有玩过啦，佢系三条头、三条耳集、三条尾，我任你摆碌嘅，你都撞埋，你都输唔住，你人哋嘅头大过你嘅尾啊！你有咩资格同人哋挑战？ 徐家同你都系碾啊，碾第三席 啊！系啊，喂，第三席啊，仲有今届咧呢个柯创成咧。佢哋係不容有失嘅，一定係啲票冧曬落去先嘅。不過咧，因為上次突咗太多，突咗7,000票出嚟，佢哋只要將柯創成3,000票屈咗落去謝偉俊嗰度，謝偉俊有41,500，所以我話今年九冬咧第五席嘅當選門檻係要41,000票以上。如果冇41,000票，唔該你翻屋企拍兩排安眠藥，發下夢先啦。四年後再嚟。 因為講第三席嘛。 第五席啊，因为第二三，因为咧民主党同埋嗰个叫做， 即系选超区咁咯，呢个区嘅玩法就好似超区争第三席咁。 系啊，喂，你民主党同公民党赢够硬噶嘛？你边有得选嘅啫？啲票，喂，人哋嗰个叫做咩啊？胡志伟系有地区票嘅，而呢个叫谭文豪，上一届已经系排第二嘅，今次调翻转头。 即系你讲开公民党咧，我真系不得不讲咧。每一次反對即係無反泛民呢邊做咗幾多嘢咧，到最尾立法會收割都變咗啲票去曬公民黨度，我真係唔知點解。 佢係一個漏斗嚟嘅嘛，所以漏曬。 係啊，係啊。 所以咧，嗰啲有個民調就話譚文豪出局俾嗰個鳩達入去。喂，少大你嘅口啊！佢啊，話俾你聽啊，譚文豪同鳩達嘅票咧，起碼爭一倍。我夠膽講，起碼多佢一倍啊，讓20,000票咧。你都唔使選嘅，所以咧，而家係第五席咧，有冇人可以有41,000票以上先有機會挑戰到謝偉俊？如果冇咧，唉，唔該你收皮啦！所有人加埋，我夠膽講啊，九龍東第六七八席加埋都唔夠多，都唔夠謝。 唔係呢個係佢哋橋頭堡嚟嘅建制派，中環橋頭、西環橋頭堡嚟嘅。如果呢度破陣咧，佢哋真係可以自殺噶。 唔係，因為人哋控制到個候選人啊嘛，反而咧新界東西咧可能都仲有機會爆冷，因為咧多啲名單多咗，你未必夠。分，但系九龙东咧就系三席啫嘛，即系13张，我就坚守啦，3,3,3，三条头，三条二集。 喂，九东嗰阵时选区议会，佢哋可以系几区调埋去倒落去一区同你链噶， 系啊， 啲人 系啊，你冇得你冇得， 真系 唔够玩啊，真系 冇得玩嘅，佢系数晒票，所以咧选九龙东，如果你妄想你想有得赢嘅话咧。你要首先要照一照块镜，你有冇自己有冇？ 咁可能我真系有40,000+1,000票咧。 咁啊，希望上帝出嚟带九龙东嘅选民过红海啦。 咁犀利， 唔系摩西啊，系上帝亲自出嚟带啊。 咁啊，讲呢一区讲咁耐，跳下区啦，不如 跳下区啊！我讲下边区，讲下九龙 西咯， 新界。 新界都 九龙西上次讲咗啦，芒果佬会冚家铲啊嘛。 系咩？哦， 系啊。 我唔喺度，我咁下区咯。 啊，下区我哋讲翻新界东啦。 新东。 喂，新界东咧，民调咧显示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长毛有机会入唔到局。 我呢个其实都几意外 嘅，呢个系好 呢个真系好意外。 即 系因为冇个话晒都系票王嚟噶嘛，一路都 从来都系票王，同埋咧人哋抗争系由25岁、20几岁开始抗争嘅，俾人拉咗无数次，又坐过监。成为政治打压的对象，从来都是被人打压的。而家加上本土派的伏击，系嘛？ 点睇咧？点解即系点解个民调会显示到个长毛都会跌咗出当选范围咧？有冇啲咩睇法？ 佢而家仲要系排到第11、12，好差喎！嗰个排名 系咪真系因为一个本土派崛起咧？新东 其实咧，由2年前开始，本土派咧就不断拆长毛嘅大台，不断拆佢光环嘅，由郑锦满开始啦。 系 啊，咁啊， 我而家都瞓紧佢噶，其实 而家所有人都瞓紧佢。 郑锦满个议题好得意，佢选港岛，但系佢个 agenda setting 系攞嚟攻长毛， 攻长毛噶， 即系佢其实系隔山打牛投石器嚟嘅嗰度位。 即系郑锦满话长毛住公屋肚满肠肥嘛，一个启业村公屋，喂，黄毓民间工人房啊，嗰个义德道嘅间工人房带领个长毛屋企啦。是咪咁？如果长毛系肚满肠肥，咁啊黄毓民啊，应该叫做咩咯？吓，应该叫做咧，就猪门走肉臭噶咯？系咪先？咁啊，你见到长毛咧，坦白讲啊，可以话身无长物。点解话佢身无长物咧？因为佢每个月嘅人工咧，基本上大部分都捐晒俾社记， 或者咧搞咩抗震基金，你都知道咧，佢又中意告人，中意司法复核，所有钱都嘥够晒嘅。坦白讲，系真系嘥钱嘅，嘥钱都不得止。 唔系长毛啲司法复核做咗几样嘢系比较劲嘅，即系例如囚犯。本来冇得投票嘅，佢个因为佢嘅司法复核就令到囚犯投票啊嘛，呢个系其中一样，即系佢嘅司法复核我争取到翻嚟嘅嘢嘅。不过呢样嘢就好难喺啲选票度反映翻咯， 选票反映唔到嘅，即系咧好多嘢咧系做一啲未必个个认同嘅嘢咯。咁你睇翻咧，之前有个访问话长毛嗰个私人银行户口得翻200,000， 嗯， 好多个月之前啦，而家可能唔知道有冇少到啊，亦都唔会封多得去边噶啦。一个92,000人工立法会做捻咗，由2004年做到而家，做到12年立法会议员，竟然净系得200,000积蓄。咁你谂下啦，第日佢冇议员做，佢会点算呢？你睇翻佢住启业村，虽然佢话交付户租金啫，但系佢呢个议员唔系包佢做一世噶嘛？有人话长毛如果冇呢个议员做咧，佢好大机会将来咧系要攞综援。当然以长毛嘅性格，一定唔会去攞综援噶啦。咁将来长毛会点呢？在街边执纸皮，又或者去洗碗， 冇咁惨啩。 不过， 确实又真系冇人会请佢， 冇人会请长毛噶嘛？你谂下，政府打压佢， 去咗翻议员助理得唔得啊？ 做边个议员助理啊？ 唔知道代表佢当选咯， 杨岳桥啊？ 系啊。 咁除咗议员助理之外咧，长毛真系 阿明一赢咧， 佢真系话去，真系要去执纸皮。 如果黄浩明 洗碗 赢翻得唔得？ 洗碗又或者做看更。 一个唔觉意， 只有咁嘅咋，冇办法啦。所以咧，如果长毛老实讲啊，如果选唔到咧，真系我觉得真系一啲意思都冇。你话仲搞咩抗争啊？抗争咗咁耐，从来无私奉献嘅人，将所有收入都奉献晒出嚟抗争运动嘅人，竟然晚景系咁惨嘅话，如果选唔到，系嘛？咁所以我觉得，无论咩情况都好咧，大家都新东咧，点样都要令到长毛当选，亦都要。繼續要保住佢喺立法會嗰份工，即係依個除咗一份工之餘咧，仲係保住一個人喺抗爭事業上嘅一個 icon， 係嘛？ 我曾經諗過會唔會有啲民調長毛嘅支持者係聰明到特登話自己唔投長毛嘅，我考慮過呢個可能性。 有咁可能性唔出奇嘅，因為咧始終今次都有啲聰明選民咧係會誤導個民調啊。例如我覺得港島， 例如港島啊，葉劉啊， 葉劉絕對誤導緊民調啦。我夠膽100%肯定葉劉，到而家我冇。 唔係有啲民調好得意㗎，即係雷動嗰啲咧。 哦，係啊， 有啲人攞三席㗎，一條隊。 唉，雷動嗰個搞笑啦，即係唉， 即係唔可以作準嘅嗰個真 係。完全唔能夠作準，你 base 完全唔同嘅。你可以做噶嘛。是不 是 即有些基本上没什么人理的人都可以很高票当选的嘛，哇那没有意思的这个世界是不 是那些那些 就。即最重要你看回个民情，我成日都说呢，香港人尤其是一个立法会选举呢，他们的要求是高一点的。首先呢，现在的人呢，你秃头你基本上不用选到。没头发的。第二太矮的，生得太矮的基本上不用旨意的。第三，你冇嘢撈嘅，你好耐都冇嘢撈，你從來都冇一份正職嘅，唔使選噶。第4，冇工作經驗，冇社會經驗，所以總之同埋黎文樂嗰、那個， 其實你頭先講嗰幾樣嘢，全部反映曬喺公民黨嘅支持度上面。 哦，係啊， 因為呢個正正就係你頭先講啲嘢，全部都冇。 係啊， 全部都冇呢啲問題。 人哋有嘢撈，有社會身份地位，有工作經驗，當然可能陳淑莊冇乜生意做，呢個大律師冇乜生意做，但係人哋身份係大律師嘛。 告你啊， 係咪？我唔知啊，你告我啦，冇問題，我都唔怕俾人告嘅。咁啊。你睇翻，正如啱啊，公民党嗰啲人全部都系一个，你俾人一个感觉就系咧，你哋系真系 好啦，好捞得掂咯， 系啦，真系捞得掂嘅人，有正职嘅人， 系 有社会经验，有工作经验，知道呢个社会系点，所以虽然可能你哋谂法会交啲，但系平均 average 你哋都系比较靠得住嘅。 佢六七个人出嚟选，有三个我行家， 系啊，有台型，有翻咁上下台型，所以咧。即系我讲咗几个问题，好快知嘅。9月4日瞓醒，9月5日大家知道边啲人赢，边啲人唔赢。喂，其实咧，佢哋知一参选，你净系望一望个样子已经知道冇得赢。 难睇嘅啫，你睇样嘅啫。 真系好多时睇样睇得到噶， 你高達賓呢啲， 唔係高達嘅啫， 不嬲都講啦，好簡單，一條烏嘅啫，就係選舉即係選美，不嬲咁講啦，會睇樣啫，簡單嚟講， 睇樣之餘都會睇埋你嘅職業，再睇埋你嘅 check record， 係咯， 長毛唔係靚仔靚女嗰只嘅，但係咧長毛人哋係有往績啊嘛，係咪即係跑馬？喂，人哋做撚咗幾屆馬王啦嘛，係咪？呢啲係往績支持噶嘛，人哋有抗爭嘅歷史啊嘛，人哋係。坐监多过你吃饭咁滞嘅，系咪先？咁所以咧， 呢个真 的真系老实讲，长毛真的要保住，系嘛？咁其他嗰啲咧，即系有啲大家唔好浪费无谓嘅选票啦，最紧要集中票源支持长毛。咁啊，我哋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倾。